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二十四章，上回我哋讲到九叔同秋生咧着晒道袍，立晒架撑，就行出街入帮文才招魂啦。而宝少同埋呢个怪老子咧，见引开咗九叔同文才，一闪身就嚟咗九叔嘅四合院，就见到小红个阿妈。小红个阿妈咧都系人精嚟嘅，觉察到来者不善，招呼两句就送客啦。但系由于佢只眼啊睇唔到嘢，以为入嚟嘅只系一个人，点知阿宝少咧就同怪老子扯猫尾，扮阿怪老子咁啊行出咗去，咁啊呃过咗老太。小红个娘亲以为安全咧，就叫小红出嚟啦。咁小红因为上咗文才嘅身噶嘛，谂住出嚟扶阿妈啦。点知一出嚟就见到怪老子喺佢妈嘅身后边一闪一闪出嚟。小红就问啦： 娘亲，你后边？ 小红个娘亲一听到，即刻个打咗个冷震，只听到身后边一把阴森嘅声啊传咗过嚟。 老太，你唔系话呢度净系得你一个人啫咩？ 小红娘亲一刻成个人就往门边度靠咗靠，而喺呢个时候咧，宝老师一个箭步就走出文才肉身前边。 呢个文才啊嘛，定系小红啊？我最中意你呢种肥肥得得嘅乸型。 话音刚落啫，一个斧爪兜住文才心口，搲咗过去。小红一惊一褪， 文才大哥，借你身力嚟用一用。 跟住一翻手，用力向前一拍，啪咁啊拍开咗宝老师嘅手。哇，都几大力噶、啊。 小红啊嘛，延伸呢？ 小红嘅双手护住身前，仍然系用紧文才嘅身、啊。 你唔好行埋嚟啊！ 怪老子望住文才，见到虽然系男人样啫，明知道啊，一个姑娘仔都唔会好大到去边啊啩，大踏步行咗上嚟， 嚟啦，延伸啊嘛！ 只见到小红一遮块面，突然间右脚一伸，嘣咁一下，就踢正宝老师嘅肚。宝老师啊，被踢到成个弹开两米。 裙底脚， 只见怪老子眼神一变，两只手向衫袋里面一揞，再掹翻出嚟嘅时候，两只手啊绿光一闪，腰一扭，脚一蹬，双掌拍去小红嗰度啦。咁呢个高手嚟噶嘛？小红点系佢对手呢？双手一挡面门，怪老子啊突然间身体一弓，砰一下就拍张文彩肉身上边，而随住呢一下咧，就将小红喺文彩身上面成个弹咗出嚟。文才的肉身一冇咗小红的魂，成个琵琶咁啊搭低咗。小红被震飞咗之后，一边揞住自己的肚， 你喺个斜刀， 随即身一闪，佛咁啊唔见咗。怪老子一边望住小红消失的方向，一边啊怪笑住： 我睇你走得去边？ 啱啱行咗两步啫，突然间一棘，成个差啲掼低。咁啊做咩呢？原来系文才肉身，自己无啦啦咁啊企咗起身，捉住咗怪老子只脚，一边捉住，慢慢啊成个躝咗起身，冻咗喺怪老子嘅前边。 惊惊，爸爸，爸爸！ 怪老子啊唔嬲，反而笑，一边摸住文才个头，一边啊讲啦： 哦，唔使惊，唔使怕嘅。 随即个头一拧，对住大门外边就嗌啦： 宝少，你仲快啲叫我何老板同埋嗰个婷婷过嚟睇下呢个文才大哥嘅衰样啊！ 只见四合院道门一下打开，原来呢个宝少喺外边一直都冇走嘅。 啊，明白，我而家即刻去。 一边讲一边掉头就走啦。怪老子见到阿宝少走咗，慢慢摸住文才嘅头，喺袋里边揞一樽嘢出嚟。药樽嘅侧一打开啫，里边冒出一股白烟， 怪老者一手攞住个樽，一手将文才个头拧一拧过嚟，要讲啦。 乖，唔使惊，又唔使怕，你饮咗呢个，乜嘢魂魄都入唔到去噶啦。嚟，乖，饮咗佢啦。 文才肉身啊，傻傻更更咁闻住啲白烟，慢慢啊控过头埋去， 惊惊。惊惊又怕怕， 怪老子一脸文才的嘴， 饮啦，饮咗之后连你自己个魂都入唔翻去噶啦。 正喺呢个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红只鬼魂突然间在后面闪出嚟，只见小红鬼影一闪，霎咁一下就入咗文才身体里面，兜心口啊对住宝老子一拳中咗佢。宝老师啊，点知有呢一手啊？嘣咁一下中咗拳，无情力嚟噶嘛，当堂成个人痛到跪低咁滞，啱啱想起翻身啫，个头啊哐咁一下，成个酒情啊扑咗落个头度，拧转面一睇，原来系小红个娘亲，咁啊听到怪老子喺边啊，成个酒情啊扑咗落个怪老子嘅头度，怪老子哎呀咁怪叫咗一声。 你个死白夜婆嚟喎， 啱啱企起想捉阿小红娘亲，而正当怪老子转身嗰下，个头啪咁样又中咗下，拧转头一睇，原来系小红用咗文才嘅肉身拿起张凳又拍咗佢头度。怪老子啊恼羞成怒啊，一个箭步飙出，双掌一出啊，又系用翻啱啱嗰招，啪咁啊拍咗文才身上面。小红又一次被弹飞出去了，只见怪老子一阵腾腾执翻嗰个药樽，谂住又喂文才饮嗰啱嘢啦。小红理都唔理啊，又一次谂住撞过去啦，点知啊俾怪老子反手一掌，啪咁样，小红又成个弹咗出去。琴日先俾九叔打完，今次又俾呢个怪老子打，正所谓旧伤未愈，新伤有志啊！小红一边揞住个心口。一边慢慢夹下夹下，谂住再过去文才嘅身度，顶得一时得一时啦。只见到怪老子药都唔谂住喂文才知啦，双手往心口一拿，咧一声撕开件衫，露出个心口嚟。原来佢心口上边爬住十几只啲水蛭，水蛭系吸人血，属性系阳光噶嘛。只见怪老子一边攞住个药樽，单手向心口边一掹。随即就搣甩咗几只水蛭，向住文采肉身一揈，噼里啪，几只水蛭就即刻黐咗文采肉身上边。而喺呢个时候小何啱啱谂住上文采身噶啦，啱啱靠近去啫，黐喺文采身上边啲水蛭突然间金光一闪，小何成个弹开，啱啱入咗文采肉身嗰只鬼手入咗一半噶啦，即时成个好似烧窿咗咁，一扎扎青烟炸咁样个冒起。小红痛到不得了，几个后腾就腾在墙边，退无可退咁滞啦。只见怪老子斥咗一笑，收翻埋嗰个药樽喺袋里边揞咗嚿嘢出嚟，离近一睇啫，只见系一只合桃咁大嘅人形骨头。怪老子对住个骨头双掌一拍，随即成个骨头化成骨粉，向住小红系咁一撒。小红当堂俾成扎骨灰粉围住。骨灰粉一黐埋身啫，噼里啪啦炸个不停，当堂成个鬼影啊俾炸到若隐若现，自己嘅鬼影啊更加难睇啦。咁好明显，受咗重伤啦噃。而与此同时，大门啊被推开，宝少一只手攞住何老板，何老板隔篱咧就婷婷嚟嘅，只听见宝少啊嘈声细咁讲： 入嚟睇下。睇下你呢个文才大哥系咩鬼样先啦、啊！何老板，呢条友就算可以完成到嗰、那个乜嘢300个大洋嘅赌局，怕且都系戆居仔斩婷婷守丧寡嘅啫。 而呢个时候咧，怪老子啱啱好喺文才肉身隔篱，整一整自己衣冠，摆出一股人畜无害咁嘅笑面出嚟。 何老板，放过嚟睇睇，呢、这个够胆同你做赌局，又妄想同你提 真嘅呢个咩文才，睇下佢个衰样啊！ 只见婷婷扶住何老板，两个人就慢慢咁行过嚟。婷婷个样一面疑惑，望望文才，有啲唔妥咁噃。随即成个人就冲咗过去，毕竟啊共过患难噶嘛。见到文才身上边黐满晒啲乜水渍，哎呀，滑滑达达咁样，就帮文才搣翻啲水渍落嚟啦。而呢个时候，宝笑就喺隔篱，一边就拍住文才个头，一边就同婷婷嘅舅父何老板讲：， 你何老板过嚟睇下，睇傻仔啊，唔使钱噶。 何老板见住文才咁嘅样，傻傻更更，眼神呆滞咁。又见到婷婷咁殷勤咁帮文才整紧啲水质，不由得自己暗暗沉沉讲啦：， 佢琴日好似唔系咁噶噃，点解？ 有乜点解啊？呢一个文才啊，阿婷婷，你睇清楚啊，佢啊就系俾呢只女鬼上身嘅。 一边讲。一边系指一指隔篱小红，小红呢个时候面青口唇白，成只鬼婴若隐若现。而小红嘅娘亲因为只眼啊睇唔到，正喺小红隔篱笪地度一路咁摸住个地下，一边喺度嗌： 哎呀，小红啊，小红你喺边啊，小红！ 而小红呢，已经虚弱到讲都讲唔出声啦，自己又唔系实体。有得佢阿妈隔篱点样摸，都系摸住笪地就阴公。何老板一见到，哇！姨妈妈真系撞鬼，吓到成个向后一弹。 哎呀，我俾间屋啊搞缩住，点解佢竟然有只鬼喺度噶？ 宝笑就讲啦：， 何老板，外乡人肯定系信唔过嘅。梗系我哋法师嘅高明啦，唔使惊，交俾我得噶啦嘛。 一边讲一边拉拉怪老子啦。 法师啊，你话有冇办法等呢个八婆连鬼都做唔成噶啦？ 呢个问题唔大嘛，问题唔大嘛。 只见到阿小红。慢慢諗住躝过去佢娘亲嗰度，而佢娘亲因为见唔到佢，喺嘅地下度系咁摸，系咁摸，一边喺度嗌住： 小红，小红啊！哎呀，你哋唔好啊，你哋唔好啊！你哋够胆对付小红，我本咗条老命都同你搏命。 一边讲啊，随手唔知执起啲乜嘢，諗住冲过去宝老师嗰边噶啦。小红拼尽最后一分力气，一掹掹住个娘亲。而与此同时，宝老师行咗过嚟，又揞出咗嗰只好似合桃咁大嗰只人骨，双手一拍一捻。 老大，人鬼殊途，呢只鬼喺度，唔收呢，人就唔安乐噶啦，你睇开啲啦。 话音降落，双手一拍，成扎骨灰向住小红嘅铺天盖地冚过去啦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一条红绳当空啊飞咗过嚟，向住小红同个娘亲一翘，向后一拖，三道黄符就出现咗小红嘅面前。当三张黄符同啲骨灰一撞啫，啪啦啪啦嘭咁样，火花四溅。而究竟系边个嚟咗呢？大家可能都估到啦，九叔翻嚟啦。咁一个系九叔，一个就系怪老子，两个终于正面交锋啦。要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啦。